六子看着他的脸色也猜到了大概，心虚地问道， 你不是说这是你玩剩下的吗？现在呢？ 安宗我了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但他知道这个镇的后半段被人给改了，要改河图里的九曲黄河镇，只有通晓河图的人，除了川后和冯一族的祭祀以外，他能想到有能力改变这机关的人就只有一个。 是周文王，没错，就是那个老王八蛋，太阴险了。如果知道有人能走到后半段，肯定懂九曲连环的道理，所以他应该是融合了其他术数。 六子一下子就蔫了，说了一声谢谢解答，就颓废地坐在了地上。安宗叹了一口气，把六子拉起来对白毅说， 这是你能力范围，不是我的，我带你们走到这儿也算是尽力了。 白毅终于笑了一下，不过完全是苦笑。他点了点头，大概是测量了一下墙壁之间的宽度，再把他们都记在了心中，然后对安宗说， 九曲黄河镇中最后三镇的特点是什么？ 第七镇是迷惑，说白了就是利用视觉落差，第八镇应该是幻觉，这个应该属于幻术一类的，比如会出现已经走出去的情况，实际上依然还在镇里，当你放松就会触动机关。第九阵应该是无觉，那就是让你完全感受不到四周任何变化，如果不懂阵的人也根本没有命走到那个程度。 走这里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最后三阵依然是九曲黄河，只是位置调换了。 你是说我们现在之所以搞错方向，不是因为受到迷惑，而是第八阵幻觉？ 白毅点了点头，又念到心中的口诀。他的方法还是直截了当，就是通过安宗的理论为基础，直接按照周易的八卦定位来走，八个方向，八种卦象。不得不说，白毅比安宗更好地运用了那些记忆，和他一比，安宗其实还是非常单薄。每一次他们都以为又要接近石柱的时候，都会找到出路岔开，慢慢的，他们越来越靠近要走的那个地方。安宗知道他们要出去了，但是对于这里，他有着比一般人更加复杂的感情。毕竟川后和他的族民，还有牛角，包括那个梦姬都葬在了这里。一想到这里，他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坎坷的情绪。最后回望了那些石壁，隐约间发现在石壁上站满了人影，默默地看着他们。安宗动了一下双唇，想要说什么，但最后只是伸出双手，面朝那些石壁，然后双膝跪下，握拳伏地，对他们行了一个冯一族最虔诚的礼拜。跪了很久，那些人影渐渐地消失在了黑暗的石壁上。他站了起来，掏出猎刀，把自己的头发割了一把埋在这里，心中默念道， 我把春后还给你们，他永远都是冯一族的大祭司，真正的黄河水神。 最后抓起一块石头揣进了口袋里。安宗转头对他们说道， 走吧，我们回去。 他们沿着白毅设定的方向几乎没有失误地前行着。突然六子咦了一声，安宗问道， 怎么了？ 看，那是不是我的包？ 安宗眯起眼睛朝着他所指的方向一看，的确有一只破得差不多的背包。他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说， 这里出现现代的东西肯定都是我们的，但怎么会在这儿呢？ 白毅也摇了摇头， 我把宝贝都塞里面了，我还以为这次算是白来了。你们等一下，我去拿。 哎，你去找死啊，现在有机会出去，你就不能不要贪财吗？ 六子咬着牙看着那只包，越看越不甘心，最后干脆甩开他的手就去拿。安宗一把没拦住，他就已经跑了过去。提心吊胆地看着六子拿起背包，拍了拍灰，对他们傻笑了一声。安宗大气都不敢喘一声，只有压低嗓子对他说， 好了就赶快过来，你他妈的真是个死要钱的。 六子点了点头，向他们摆了摆手，抬脚就要走过来。安宗看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便心里也踏实了下来。他瞪了六子一眼，但就在六子抬脚的时候，似乎突然矮了下去。不过这只是一瞬间的感觉，接着就听到类似多米诺骨牌的声音。安宗惨白着脸，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。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一声崩裂的声音，他抬头看到那只龙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居然开裂了。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一阵黑色的旋风，旋风所到之处，那些墙壁都顷刻间化成了灰尘，而那旋风几乎径直朝他们卷了过来，山壁上也开始滚落大量的石头。安宗翻着白眼连忙喊道， 哎，我忘记说了，九曲黄河镇只要走过了就不能往回走了。我靠，你还杵在那儿干什么呀，快跑啊。 六子听到他的声音一下子跳了起来，撒腿就往他们这边奔了过来。他们就看到石块从他身后开始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，六子一边鬼叫一边跑，但是旋风的速度也不慢。安宗看他拽着一只包根本跑不快，骂了一声对白毅说， 我去帮他一把，你别过来。 说完扯腿就往六子那边奔，一路上石头都往脑袋上砸，幸好几块大石头没有砸到他，否则肯定脑袋开花。安宗跑到六子那儿，一把抓住他的手骂道， 快跑，包不要没关系，命要紧。 六子看着后面的旋风彻底傻了眼，他指着那东西说， 那是什么鬼东西？ 安宗抡起巴掌就朝他后脑勺拍，这家伙真的是不打不解气啊，现在还问个屁呀、啊！黑色旋风简直就像一只绝大的黑色魔神，有空去探究他到底是什么做的，还不如收起所有力气逃命要紧呢。此时那团旋风刚好从那棺椁的地方刮过，那么巨大的一只龙头几分钟就给他吹没了。安宗心中大骇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？现在的情况也容不得再多想，石头越掉越大块，旋风只是在龙头那里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，就继续朝他们移动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们只有被活埋的份儿。安宗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逃。六子也意识到这旋风的可怕，反而拖着他往白蚁那边飞奔。两个人犹如跨栏冲刺，一边咆哮一边朝白蚁那边奔走。回到白蚁身边，他已经准备好了绳子和攀爬的东西，看到他们就催促快一点。上面的石头落得更加密集，这座山洞很快就要坍塌了。如果安宗猜的没错，河伯殿此时也逃不了被埋的下场。 走，往这里。 安宗脸色惨白，白衣仿佛从他眼中看到绝望的恐怖，他顿了一下，咬着牙说道， 不要管那么多了，先逃命要紧。 说完就拽着他往上爬。 这座远古的坟墓，连同那几千年的恶鬼神庙，都在这股黑色的旋风中摧枯拉朽，从此再也没有河伯殿，也不再有冯一人的踪迹，除了我们三个，这世界上也许再没有人知道，在这座阿尼玛青山的最高峰里，有一座这样的神殿和坟墓，而我居然没有一丝一毫劫后余生的喜悦。那最后出现的人，让我内心深处深深地埋葬着一座坟墓，那也是我自己的坟墓。因为我心里实际上很清楚，我已经死了，死在八苦之中，月兰的预言在现实中其实已经实现了，现在的我和白蚁一样，只是一个不死不活的怪物。 很快他们就看到了一点亮光，安宗心中疯狂地想要靠近那点亮光，渐渐的亮光越来越大，而身后则是无边的黑暗，就像是一个存在着无限恐怖与悲伤的地狱。他最后看了一眼那疯狂坍塌的废墟，口袋里紧紧地握住了那块岩石。